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主席本扬沃拉吉最近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发来了复电。电文指出，为他生日79周年，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正恩同志致以热烈祝贺和祝愿，对此表示由衷的感谢。电文表示，相信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好关系会不断巩固和发展。祝愿金正恩同志健康幸福，在崇高的事业中取得成就。